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91面，591面第六行，第六行，从以下数据经文从这里看起，以下数据经文，崇明，自他二立，与平等说法之德行，因有差度生，均不利说法。但说法的不能利自觉，故下言：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入汝。崇明，自利之心圆满。此四句以舍利执着为首，因此设为入道之关键。昨天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，也非常重要。真正想入门，像其如佛的境界，这是一个关口关键的所在，不能不知道那就是舍离妄想执着。经文说了前，说了后，当中省略掉了一定包含在其中。如果具体而言呢，那就是舍离妄想分别执着。华严经给我们说这三桩事情通通都舍离掉了，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。这世尊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全都证得了。这一句话是大圆满啊，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妄想是无时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烦恼之多，分别给你带来烦恼之多，就像尘沙一样，数不尽的。在底下一个就是见思烦恼，华严经称为执着，所以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 妄想就是无始无明烦恼。这个东西不能不放下。啊，这三样东西不放下，就不能证得。要想证得，那你就一定得放下。啊，只要一放下，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，就成佛了。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故今世人，这经上接着说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啊，只有如来果地才是真正成就无量功德。从这个意思，我们就能体会到，念佛重要啊。重要在哪里？这一句佛号啊，原来就是诸佛如来无量界中啊成就的无量功德，以此功德呢加持给我们了。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加持一次，念两句就加持两次。诸位细心去思维观察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是的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再也不怀疑了。这是真实的，不但是真实，真实当中的真实啊，决定不是虚幻。让我们联想到这部经，这部注解，跟佛号的意义功德是相等。世尊为我们介绍，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的功德成就啊。我们将这个经念一遍，就得到弥陀如来无量劫的功德成就价值。我们起个念头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业佛如是啊，所以佛在这经上常常说，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决定不是假的，无碍慧，直圆融，通达之佛慧。啊，我们要特别重视圆融这两个字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确确实实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不会圆融。啊，所以跟六尘境界的关系不好啊。关系要好，哪来的灾难？啊，关系好，不可能发生灾难。发生灾难，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跟关系没搞好。啊，人与人之间冲突了。矛盾了，有了误会了，什么原因？关系没搞好，不知道圆融，没有通，没有达。啊，要怎样才能够圆融通达呢？当然最好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那就没有一样不圆融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那你就得修忍辱波罗蜜，你得要学习拓开心量，拓开心量是必须要修的啊！为什么？古大德常说：“量大福大了。”如果心量不拓开，你的福报就有限，你没有大福报。大福报第一个条件是大心量。啊，福报之大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他的心包太深，他的量周杀戒。我们一听，自叹不如啊！我没那么大的心量啊，那你就没有他那么大的福报。啊，如果真正要想得大福报，这心量不能不拓开。下面说位移，这个无碍慧也，位移作无碍智，大吉经云。无碍智慧无有边，善解众生三十四。啊，这是大吉音两句偈，说明无碍智慧它起的作用。对于一切众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知道了。有法华经化成玉品，如来无碍智，智彼佛灭度，即声闻菩萨，如见经灭度。这个灭度意思也是很深，什么叫灭？什么叫度？灭烦恼习气，灭了放下执着，见思烦恼灭了，成阿罗汉。那这是度的意思，把他从凡夫地 度到声闻地，分别尘沙烦恼断了，把声闻缘觉提升到佛菩萨，这也是度，度他成菩萨，度他成佛了。如果再向上提升，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这就是灭无始无明烦恼，帮助菩萨证得平等法身。啊，他是十报图里面的法身杂数，这灭度的意思，在四谛里面，因为只用一个字。苦集灭道，就是四谛的灭，灭谛。啊，无碍智慧啊，能知佛灭度，声闻见古佛，如见今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时空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先后，事情的发生就在当下。啊，华严经上跟我们说过，涉世古今不离当下了，也不离一念了。啊，这一念里的具足涉世古今，这是说明空间了不可得，时间了不可得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借法入入。第一个法是法性，第二个如呢是法相。法性如其法相，法相如其法性，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虽叫如如。啊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前面说的很多。经引俗语，皆法如如啊。是其理解，空、同，就叫他做如。只有空才完全相同。有就不同了啊！皆知万法皆如啊，万法皆空啊，万法皆同啊，所以万法皆如，这叫皆如如。 如如者，乃楞伽经所说五法之一。法性的离体，离体就是自性啊，就是真心，能生能现，不二平等，所以称它作如。彼此之法，此是自己，彼是身外之物啊，身外之物，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皆如啊，没有两样啊，故曰如如。一切法皆是自性所现所变，所以一切法呢，就是自性。我这个身体是自性，你的身体也是自性，他的身体还是自性，树木花草的身体，山河大地的心体，虚空法界的心体，全是自性啊。所以叫如啊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啊，性相合起来称叫如如，称得好啊，是政治所起之离体。政治在相宗里面讲的四分，政治是政自正分，是真实。所弃之离体呢，是自证分。从自证分里头变出来了见分，从见分又变出来相分。大乘佛法里面讲宇宙的缘起啊，一包同时没有先后啊，正包是我自己，一包是我生活的环境，我生活的环境跟我自己是一体，无疑不如啊。是万法皆如，万法如如，就这个意思。有大乘一章三第三卷，言如如者，是前正智所切之理。诸法体同啊，故名如。这是大乘一章里面的解释。 说得好啊，言如如者是前政治所切之理，诸法体统。前面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字在佛门术语用的最多，用的最普遍，它的意思不能不知道，不能把它错解了。如果错解了，那就错到底了，全盘都错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它。就业如众，体被恒是这个杀戒恒杀佛法，心体就是自信，被是具备。啊，这是自然的，不是修得的。啊，这是自信的性德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是本自具足。即被杀戒恒杀佛法。先说杀戒，杀戒是什么？戒是世界，像恒河沙那么多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，这叫杀戒恒杀佛法。随法便入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摄入。随法，随便念一法，它的体性就是如啊，它的性德也是如，没有一法例外。法法皆如啊，慧疏曰：“如如是不疑不疑。”体是一，相是多啊，相无量无边的，作用也多。啊，所以说它不一不一，不能说它是一，也不能说它是不一，不能说它是空，也不能说它是有。这就是大乘教上常说的， 佛事门中一发不离，这个干净的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。啊，不空不有之意，正是中道第一地相也。啊，像样子啊，中道第一的样子，那就是两边不有，都放下了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也没有，这叫真放下。如果还有个中道啊，你就错了。中道从哪来啊？把两边合成一边，这一边有个对立的叫中道。自信没有这没有中立，这个对立了啊！自信没有对立，有对立了，迷了，觉悟了人没有对立。啊，那我们要学佛，要记住，我们想入佛的境界，佛境界里头没有对立。前面说过了，佛境界里头没有成见，佛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佛境界里头没有分别之处，万法皆空，是佛境界。这从体上讲的，万法皆是，万法皆如。那从相上讲的，相因为即是体，体就是相，性相不二啊！啊，所以身佛也如，身是一切众生，啊，佛是圆满觉悟的佛果。跟六道众生，跟三途众生，无二无别。啊，那么这是慧疏上所说的。不空不有，不异不异，正是中道第一地相也。啊，综上这两种说法，我们明白了，彼此皆如，皆如故不异。没两样，那么又说彼此，彼此就不一，故云如亦非也也。啊，这个如这个字的意义很多，不是一种，意思很深很广。下面一句经文，善知极灭因生方便，这是经论幕后的一句话，在这一段 幕后一句话，慧疏曰：知啊，善知嘛，即灭因生方便。慧疏里说，习就是极，就是极地，一夜艰苦，苦是苦地，四地里的苦地，苦即灭道。那灭呢，就是灭地。或道而言呢，因果相是，因为灭是果，道是因。啊，因果相是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故说四谛之教啊，即因生方便。啊，佛对小乘根性人所说的，啊，此书就是慧书，以极灭就是苦集灭道啊。四地法中的极灭二地啊，故云极中以艰苦，灭中以寒道。今言极灭，即表四地。啊，说极灭，你就得想到苦集灭道。啊，全都说了了。又由于因入果海，因中有果，果彻因缘，果中有因，因果相是，小大偏远，同归一乘法中。故说四谛之教，是其方便二说，名为因生方便。啊，这里交代的很清楚。啊，因如果海，因中有果，果彻因缘，小是小小乘，大是大乘，圆是圆满，偏是不圆满。这些到最后呢，同归一乘法。故说四谛之教啊，是其方便而说。佛陀教学，随顺众生的善根，福德因缘， 诸佛如来与化身大士们，他们清楚，他们明白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无始劫以来使用音声来传递信息，无量劫来养成习惯了，理论上的改变容易，确确实实一念之差了。事实上我们想把它做到，它真有困难。真想做到，义不配合，你做你的，他想他的，跟你搞成不相干了。本来是关系非常密切，现在搞成冤家对头，不相干。谁搞的？阿赖也是，妄心非常不稳定。他在那里向东向西，向前向后，妄想嘛。他并不知道他是妄想，他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想法放下。想都没有想过，他怎么能够说得出？教他放下，佛菩萨的意思不是自己意思，下面这样习善之教，这叫习音声。灭恶之教呢，灭声音。菩萨于此悉能善解，故名善知啊，一种巧妙的明白了，这叫方便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最恰当的方法。这方法用太好了。真的帮助他开悟了。这叫方便的。这里解释的很好。我们把净音书从头念一下。净音书曰：善知习等，习是习，习等就是藏苦集灭道， 愚中巧知，故于方便。啊，疏离的是善知熄灭因生，名慈无碍。啊，善知熄灭因生，这叫慈无碍。念老师著述不妨同参，同参就是同等的学习，啊，慈无碍它的深意，心地纯净纯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这个时候慈无碍了。为什么？所有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一段末后说不行是要再争论。啊，慧疏对这一句话有解释，明其理过，为非世间无业之论。说明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。世间的语言放下了，这个意思讲事放下了，这个世间的爱好放下了，就欲望放下了，为什么放下？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从理上放下了。正是祖师们常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是立故。为非世间无义之论，啊，对自己没有真实利益的这种思维言论，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你要不放下了，它对你产生严重的障碍。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起入佛境界。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自然放下了。啊，放下是什么样子？像二六时钟啊，一天到晚，我们今天讲日夜24小时，心是不动的， 没有一个妄念的。专要说出世大乘究竟了义故，究竟了义第一义地之言，这叫真论。啊，他把事法全放下了，爱好处世间法，大臣究竟了义，他喜欢这些。究竟了义第一地，是不二法门啊。这是真的。啊，前面说如不异，彼此不异，不疑不疑，不疑不疑，才是究竟了义。啊，相即非相，空亦非空。啊，性体是空寂的。为什么说它不空呢？它能生万法。它要是真空，它就不能生万法。它能生万法。有也非有，所生的万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有啊。这是把真相啊全搞清楚了，不但搞清楚了，得其受用。啊，大用现前。相有非有。相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。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。啊，于一切法里头，确实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样啊，你用一切法是如来境界，化身菩萨境界。你在一切法里生不生烦恼？不生烦恼。为什么不生烦恼？烦恼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，就是你受用一切法里面加上今天讲的添加剂放在里面了啊，里面有烦恼，有无明啊，有见思，有这些气，那就叫迷了，那就叫凡夫啊。受用一切法，这里头啊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随缘妙用。它妙就妙在此地啊！一切受用当中，只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就对了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治一切法，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啊，二欲俱尽，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就近一尘，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，正无所得，以方便之增长了之，从本以来，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物啊。这是这一篇经里面的第三段啊，幕后一段说明，极乐世界的菩萨德行圆满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。首先知一切法了，悉皆空寂，维摩经弟子品，诸法究竟无所有，是空义，跟大般若经讲的一样。大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，时时能提得起智慧眼的观照功夫，那就得力了。慧眼照真，法眼照俗啊，真俗不二。是空义，对一切法的真相啊，明白了，觉悟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。他这里没有加事出世间，意思是事出世间。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没有例外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，以什么？而现象的，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以无时无明的习气，现的这个境界， 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了，这现象就没有了。习皆空寂啊，不要等它没有了你才晓得是空寂啊，现在相还在你就知道它是空寂的。这真正是觉悟了啊，知道空寂你的心是定的，在境界上它不起波浪。波浪是什么？是起心动念，是分别之处啊。换句话说，它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心叫空寂，心空寂，外面境也空寂，能生的空寂，所生也空寂，叫一如啊，叫如如啊。又大乘一章二曰：空者，就理长明。理即明空，理是什么呢？理是自信，啊，自信没有相。前面说过，他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所以叫他做空啊。啊，空不是无，这个空不当做无讲。啊，所以在佛法里的上面常常加了一个字叫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它能现象，能生万法，能现出三种现象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它全能现啊，所现的这些现象不能说它是有，佛把这个有上加了个词叫妙有，妙有非有啊，啊，告诉你，妙有不是真的，你得不到它。啊，为什么？刹那生灭，生灭的速度太快了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次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，你能把它捉住吗？说老实话，我们的肉眼见不到，不但肉眼见不到，诸天的天眼也见不到。菩萨的法眼也没见到。谁见到了？ 前面我们学过无言，化身菩萨的慧眼见到了，慧眼照真啊，什么样的菩萨？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见到了。啊，真正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见到了。大乘经上佛告诉我，八地以上圆教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华严经上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只有顶上五个等级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个位次见到，见到什么？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真空不空，说实在话，法眼就见到了，就知道了。啊，可是妙有非有，难啊！你没有见到，你就没有办法彻底放下。啊，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放下好，都知道放下重要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你没有见到真相啊！见到真相之后才知道，这真要放下啊！不放下错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吗？妙有非有。有即是空啊，有不能执着，空即是有啊，空也不能执着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，全放下了，这叫妙其中道啊，其了其如了。恭喜你啊，你入了境界了啊，如来的境界，这不是普通境界又会说曰：般若妙慧，正即灭平等，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啊，为什么称它是妙？空有两边都看清楚了，一丝毫都不迷惑了，这叫妙啊！故曰：知一切法了，皆悉即灭。啊，空寂，康僧开的一本叫《寂灭》，又万善同归寂，曰：教所明空，已不可得故，无实性故，是不断之物。这一句说得好。它是无啊，但是它不断。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听到这一句话，不断之物就在面前，电视就是这样，是不断之物啊。诸位知道吗？啊，给你讲很粗的现象，你很容易懂的。电影，电影是不断之物，你知道，你很清楚的知道。为什么？电影是一张一张幻灯片连起来的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一卷这个电影的底片。这是电影底片啊！你看，在放映的时候，不就是不断之物吗？放映一张一张连续起来的，它不断啊！一秒钟24张，这是幻灯片呐、啊，连起来的幻灯片呐、啊。一秒钟24张啊，相续不断啊，是不断之物啊。电视的速度快了，它没有胶卷，现在用晶片不容易看，胶卷容易看，因为你看到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啊，张张独立，张张不同，是一种什么相呢？相似相续相啊，它不是真的，真的相续那是你一样的，前面一张跟后面完全相同的，这告诉你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。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是不断之物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不是真的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佛讲的太清楚了啊，明白事实真相了，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就不会起心动念的，不会分别执着啊，那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觉悟了吧。凡夫不觉，迷在这幻象当中，以为它是真的，以为它是永恒的，不知道它是不断之物，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对它起心动念，啊，顺自己的意思起贪念。不顺自己的意思，起厌恶啊，这叫造业了。在不断之无里头造业，你说你冤不冤枉？所以佛眼看众生可怜悯者啊，真可怜呐、啊！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你起心动念还讲得过去啊，根本就没有啊。啊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，你为什么在起心动念？迷惑颠倒。啊，可是起心动念呢、啊、招来的果报啊。果报也是不断之物，可是你在里头受了啊，你在里面受苦 啊，善念善言，你在里头享乐，受苦享乐也不是真的。那苦好像真苦，乐也好像是真乐，不过乐时间不久，乐完了之后苦又来了，叫乐极生悲也。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啊，给我们讲空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非常不好懂，啊，般若经讲这个道理讲了22年了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49年里面22年讲般若讲空，我们不懂，我们要懂就好了，你就觉悟了。所以接着说，纵上引证，简要言之，极乐菩萨以般若妙慧了知一切诸法，皆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平等空寂啊，只有空寂才是真正平等。但应地知一切皆空，不是断灭啊，就是前面所说的空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断之物啊，不是断灭啊，此空即是实际离体，不是断空，是第一空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对电影这个道理的明了，啊，那不断之物。啊，现在电影电视啊，特别是电视啊，几乎家家都有。啊，他所显示的，真正修学大乘的人，看到电视，你就看到不断之物，你就看到般若空寂。那、啊、这个画面显示的，我们现实的世界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一个道理。啊，电视里画面，这个画面里头，你能够控制吗？你能够占有吗？不可能。这就如同我们现前境界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只要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，就是佛知佛见了，要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证得了，你就契入了，通达 明了，就能契入极灭平等，知一切法了，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二欲俱尽，生生可知分断生死之身，就是现前这个身体，现前这个身体还有个现象，很少人能觉察，老年人容易，年轻人不容易。那他说变异生死之身，我们的身体也是不断之物啊，这身体啊，变异生死就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啊，我为什么说年岁大的人比较容易觉察到呢？老化了，年岁大的人老化得快啊，一年比一年快啊。啊，80以后就很容易觉察到，为什么呢？真的，一天比一天老，不是一年一年。一天比一天老啊，这老化的速度都快啊！啊，老化只是变异生死，可是你要晓得，人从出生念念都在那里变异啊，只是你不知道啊，就生死两种生死啊。啊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人只有一种，没有两种。啊，因为他没有变异生死，他永恒不变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身体现前这身，将来证得妙果了，离开十宝图了。这就灭了，这个生跟灭的时间非常长，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以叫无量寿啊。无时无名烦恼习气断尽了，十宝图就不存在了，就没有了，长极光土现前了啊！你到哪里去了？回归长极光了。长极光没有现象，叫极灭。虽然是极灭，它又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我们看老居士注解啊，生生他是注解的是可知分断生死之身与变异生死之身啊，他有挂符解释，此处则指菩萨变异生死之身啊，特别告诉我们。不是指分段啊，分段已经了了，又生生者乃二余之业啊，二余是什么意思？ 生生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，就是烦恼的习气。生生是苦果，烦恼是感应，此二俱尽，名之二余俱尽。这两种习气都断尽了啊！下面说得很好，如慧素云：“生生者，是苦果一生。”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生生的，我们所受的果报苦啊，谁受苦呢？生人受苦，没有这个生就没人受苦了，有这个生你就得受苦啊。那么人为了这个身呢，利苦得乐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是大错特错。谁知道？佛知道。所以佛常常劝我们把这个身舍掉，舍掉你就没有苦了。纵然有苦谁受呢？没有受苦的东西了，这是个受苦的东西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享乐，享乐是假的，吃苦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乐极生悲，乐尽也生悲。尽是什么？乐没有了，悲就现前。乐不能够长保，悲好像是常跟着你，这真正叫人生的大苦啊！啊，而六道众生把这个身看得这么重，什么都能舍，这身不能舍。啊，这里头有个什么现象？你不能舍身呢，就是你的苦还没吃够，你的苦还没吃完，你得慢慢去说，去吃去。真正觉悟了，身是苦，他就不要这个身了。那些人啊，无色界的天人，这是六道里头最聪明的人，他不要身了啊，身为苦本。中国在2500年前，老子说过：“ 他说：“吾有大患呐，患是忧患呐，我有很大的忧患，是什么呢？为吾有身，因为我有个身体，这身体是祸害。那没有身体多好啊！所以无色界人不要身体。”三界里头最高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无色界人没身体，人家聪明，六道里最聪明的人啊，身体不要。居住的房室当然更不要了啊！有身就得要有居住的地方，叫累赘。没有身体，饮食不要了啊，住房子不要了啊，行动的时候不需要交通工具了。真的啊，无色界我们可以用灵界来称呼它，这世间人叫灵魂吗？啊，那个地方是灵魂的世界啊，他们决定不会去投胎，投胎就找个身体了啊，他不干这个事情。什么力量啊？或者是什么样的能量支持他们我们一般人称它为灵魂，它是个很聪明的灵魂，它不糊涂，糊涂就去投胎去了，他不糊涂，可是他还是有寿命，寿命很长很长，八万大劫啊，飞翔飞向天，寿命八万大劫。诸位想想，阿弥陀佛修成极乐世界是五劫修成的，无色界天人的寿命是八万大劫。这个不可思议。极乐世界修成到现在才十劫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有八难，八难第一个就是长寿天，就是色界天，你要跑到色界天去，你就遭了难了。为什么？八万界当中遇不到佛法， 八万劫多长时间？阿弥陀佛从发愿修行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总共合起来是十五劫的大劫，十五个大劫。你要升到无上天，八万大劫遇不到佛法，真的是遭难了，不是假的。天上能不能去？在这个经上，世尊一再劝我们，遇到这个佛法大行啊，听到阿弥陀佛是大福报啊。真正能依教奉行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，就在当下了。这个机会多可贵，多难得了。所以经上所说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的人生最可贵的，就是有缘遇到佛法啊！遇到你要能信能解，你就得度了；遇到不相信不能解，也有利益，利益是一入耳根，永为道种，将来来生后世啊，遇到缘，这个种子会起作用啊，会让你佛对佛法生起信心。你有佛种，你听到阿弥陀佛，你跟极乐世界有缘。这是无上的利益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利益啊！但是呢，你因为你不相信，你不能理解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未来生后世啊，种下了种子，我们把慧疏这一段话呢念下去。生生者是苦果一生，正是苦地，烦恼是见思等惑，正是极地啊，四地里头苦集世间的因果，二余呢就苦集余残，也就是习气。菩萨能断正识，正识是烦恼，即习气，无有残余，除过三界，立父母生身，犹漏果腹，悉断尽，故云俱尽。 啊，菩萨把见思烦恼断了，断尽了，习气也断了，他不住在六道了，三界就是六道。六道里头有父母生身，六道之外没有了。四圣法界里头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都不是胎生。四生里头啊，他们只有一种化身。这四生呢，天道里头、鬼道里头都有。超越六道啊，这个四生就没有了，只有化身。化身不需要父母啊。游漏的这些果报啊都没有了，都尽了。这是阿罗汉以上所证得的。又谨心曰：生生在报，烦恼呢是苦因，因果二余皆以禁锢。这个余就是习气。又静言疏曰：生生是苦报，烦恼是祸因，就是迷惑颠倒因。此二残余习气皆悉灭尽，故云二余俱尽。这个二余，一个是从果上，一个是从因上。果上就是六道里面的生死。因上呢，就是见思烦恼，这两种都断了，习气也断了，是这个意思。究竟一尘，一尘，尘佛唯一之知道。最极圆顿之教法，这是一乘的意思。乘是车的意思，车有运载的功能。佛说法呢，常常用它做比喻。如何把众生从六道轮回，把它运送到大般涅槃？从人道把它运送到佛道，所以用这个做比喻。小乘小乘，大乘大乘。古时候大车是指马车，马车可以坐十几个人，小车呢，羊车、鹿车，只能坐一两个人，现在科技发达。这大车是火车，一列火车可以坐几千人。小车小乘，像一个小摩托车，只坐一两个人。 啊，取这个比喻。《法华经》上常说的三乘，佛说的很好啊。如来出现在世间，为说一乘法了，无二又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佛真正要教我们的是究竟一乘，究竟是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，不是菩萨，不是罗汉，罗汉是小乘，菩萨是大乘啊。佛的本愿是希望我们在这一生成佛啊，像弥陀的本愿，前面我们念过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四十八愿是成佛的方法啊，目的呢是一切皆成佛。成佛唯一之至道啊，这个智是达到了基础啊，就是下面说的最极圆顿的教法，这叫至道啊，唯一的至道。那这一部经当之无愧也，一乘经，古无大德为我们判定的三部经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当中，华严、法华、梵王啊，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啊，传到中国来的梵王经是梵王经里头的一品，就是受戒的啊，这一品专门讲菩萨戒啊。那么无量寿经是不是一乘经呢？无量寿真正是究竟一乘，为什么？华严、法华到最后的圆满，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！诸位读华严经，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五十三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善财童子证得究竟圆满了。什么方法证得？往生极乐世界证得的。那么这一部经专门讲极乐世界，专门讲往生，不退成佛，这不是究竟一乘吗？啊，是最极圆顿的教法了。啊，乘为车乘，一遇佛之教法，教法可以载运行人，顿于涅槃彼岸，故名为乘啊。古时候读音读去声读声啊，我们的随顺随俗，大家都念成，我们就念成 我们念圣音，他听不懂。啊，不随俗就很麻烦。我们还是帮助这些俗人。圣曼宝窟上卷舍，一尘一尘者，制造无二啊，故称为一。运用自在，莫之为尘。的圣曼宝窟经上说，也说得很好啊，一尘。如来教法当中，至高无上啊！成为一尘了啊，运用自在，这就是讲的善巧方便。那么净宗法门若说是善巧方便呢，真可以说排名第一啊，它真简单容易稳当效果无比的殊胜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啊，六字四字都可以啊，心上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真正是最极圆灯的教法，那这个法门就是究竟一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幸运的，不但遇到大乘，遇到大乘当中的究竟一真。云无比殊胜，能不能成就呢？就看自己的善根福德啊！什么叫善根呢？我真相信，我真明白了这善根，我真正发愿，我真正念佛，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是福德，善根福德统统圆满。你决定得生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去做佛了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